欢迎收听《黑莲花攻略手册》，作者白羽摘雕弓，演播牧羊，晋江文学城授权，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五十集。木窗下，茂盛的萱草扮演着公道，娇小的身影站在榉树的阴影中。 佩云，知道什么便快说，咱家山上事情还多着呢。 绸缎官袍的内件怀里垂着拂尘，左顾右盼，焦急地望着少女玉洁的脸。 第七似乎是喜欢上那个柳芳氏了。 佩云手上捏着石盒，长睫下是迟疑和忧虑。 那你…… 二人交头接耳，低声交谈了一阵，一左一右分开了，身影消失在岔路口的两端。 哼，果然 凤阳宫的窗框就是一只井框，框住了这样隐秘的场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木窗被轻手轻脚地合上，窗内几个小宫女面面相觑，神情闪烁不定。 佩云姐姐，原来佩云姐姐她真的一直跟别的宫的人有来往。 嘘。 佩羽稚气的脸上露出愤懑的神色。 都给我忍着，总有一日抓住他的把柄，亲手将他交给地基。 越往南郊走，气势壮阔的赭石色飞檐越稀疏，原上有成片的荒草，草叶足有半人高，原下是连绵的良田，一眼望不到尽头。刺目的日光照在郁郁葱葱的树间，在地上投下铜钱般明亮的光斑。林妙妙随木生从马上跳下来，飞快地躲到了树荫下，脖子上被晒得火辣辣的疼痛，浑身冒着热气。木生一身上下都是黑色，马尾高高竖起，发梢扫在背后，脸上竟然连一滴汗也没有，简直有违物理常识。林妙妙靠在树上，咕咚咕咚地喝完了半壶水，还是漏了许多，水顺着脖梗流进浅紫色上襦的领子里。林妙妙贪凉，上襦是冰丝织就，若隐若现地透出脖子上一截细细的肚兜系带。浸足了水以后，那带子愈发鲜红，映衬着雪白的肌肤，那碰撞的艳色像一条细细的小蛇直往人心里钻。木生看得横出火气。 不是，你的嘴是漏壶吗？ 少女这才赧然停下来，抹了抹嘴。 对不住。 话音未落，那点羞愧马上就消失了，上下打量他半晌。 不对啊，你怎么一点也不热呀？ 木生露出个讥诮的笑容，一点儿也不想理他，转身便走。林妙妙紧跟了上去。 哎，喝点水吗？ 他犹豫了一下，回身接了过来，仰头喝水。忽然感觉妙妙投射在他脸上的专注目光，长睫微微一动，与他目光相接。 你看着我做什么？ 林妙妙热得两颊绯红，一双眼睛微微眯起来，倒映着细碎的光。 学习一下怎么喝水不漏啊？ 木生背过身去喝水了。信已送出，木生左手牵着马，右边跟着一个半死不活的林妙妙，还在向南漫无目的地走着。烈日当头，但不知为何有人陪着，这条路竟然走得格外平静。 哎呀，好热呀。 女孩子平生最怕就是夏天。林妙妙拿手掌盖在脸上，拖着沉重的步伐贴在树干上前进。木生的影子落在长靴下，微抿着薄唇，游刃有余地走在烈日下，余光不住地打量着林妙妙的身影。他有些不理解旁边的女孩怎么会突然如一株脱水的植物软绵绵趴成一团，像被吸干了精气一样。尤其是当他不小心碰到她的衣服，就如同被咬了一口似的缩到一边。他当下便没控制住，将他一把拉过来，眸光一沉。 你躲什么呀？ 你摸摸自己行不行？ 林妙妙哭丧着脸，引着木生的手触到她胸口的衣襟，黑色短打已经被太阳晒得发烫。木生沉着脸，无声地松开了手腕上的系带，将袖子挽到了肘部，露出雪白的手臂，不服气地示意她再摸。妙妙被这动作吓了一跳，不敢驳了黑莲花面子，伸手小心地摸了一下，眼睛立即瞪大了。他心底惊叹一声， 还真是冰肌玉骨啊。 这天气谁凉谁是大爷。他本能地靠近，冰蚕丝上如轻轻擦过他露出的肌肤，炙热的掌心不住地摩挲着他的手臂，整个人愉悦地贴了上来，带过一阵淡淡的香气。少年的感官忽然变得异常敏感，忍不住立即放下了袖子。 林小姐，你就不能矜持一点吗？ 假如他是一只猫，此刻毛都要被他撸秃了。这个人脸皮不是一般的厚，前一秒才对他避之不及，后一秒又当他是人形冰块。他不仅摸，看样子还能随时抱上来。林妙妙察言观色地缩到一边，嘟囔了一句， 不是穆公子叫我摸的吗？ 什么？林妙妙摆手休战，连跟他争辩的力气都没有了，走了两步，忍不住小心翼翼地问道， 穆生，我们还有多久才到呀？ 到？哼，我们根本没往回走，一直在往南。 什么？ 林妙妙几乎要崩溃了，扭头四顾。 你确定吗？我看四边都长一个模样呀。 少年嘴角一抽，雨结底下满是讥诮，附在他耳边轻飘飘道， 出门在外，稀里糊涂客死他乡的往往都是不识路的。 林妙妙敢怒不敢言，嘴唇抿了又抿，脸色茫然无助。 啊，这荒郊野地的，我们这是要走回太仓去吗？ 木生也觉得无趣了，旋身拍了马背，冷淡道， 那便回去吧，上马。 木生， 他回过身来，看见微风吹起他轻薄的襦裙和发丝。他远远地看着田埂的另外一端，伸手指着远处灰茫茫一片的阴影，掩藏在满园荒草中。 你快看， 忽然大风吹低高草，一道日光照在露出的飞檐瓦片上，宛如被镜片反射，化作一道炫光直冲人眼而来，刺得林妙妙本能地躲闪了一下。飞檐峭壁之下，重重栏杆向上蜿蜒，玉阶灰白，犹如草中枯骨，凭空出现一座恢宏的海市蜃楼。林妙妙迟疑地回头看木生， 我们又走回兴善寺了。 荒草随风倒下，连绵山峰宛如接天的黑影，山脚下是飞蒙直射着如血的日光，飞檐之下却是另一种色调，接天古柏如狰狞鬼爪，青灰的栏杆与墙壁似乎笼罩在一片雾茫茫的阴翳中。本集播讲完毕，喜欢请订阅、分享、收藏，我们下集见。